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28集，重新出山。程俊喝了一口汤，抬头看了秦冉一眼。 写论文？ 不是，帮我爸写个东西。秦冉伸手敲了几个字，他在写同秦汉秋的合作案，这其中有很多需要咨询陆之行跟程俊的意见。忽然又想起来一件事，他给陆之行发了一条消息：我的公章还在吗？陆之行先是回了一个问号，才又紧接着回了一句 你还记得你有公章？ Poppy 的私人公章。秦冉瞥了眼，也顿了一下，明天让人拿给我吧。回完，秦冉放下手机，不紧不慢地敲着键盘，面色沉冷。他以前是觉得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所以对一切都很淡。尤其那时候知道了陈淑兰的伤势，他对很多事情的热情全都碾灭了，包括游戏，包括129，包括云光财团。可现在不一样了。秦冉敲着键盘，对面的程俊把秦汉秋带给他的饭吃完了，就去厨房洗碗。他吃得慢，秦冉的字却没有打完。看到他吃好了，他就撇下写到一半的文档，关了电脑，跟着他走进厨房。厨房内，程俊已经洗好了碗，又拿着干毛巾把手擦干净，这才转身看向秦冉。他顿了下， 不用担心我。 他往这边走了两步，停在秦冉身边，低头轻身，伸手环住他，似乎是轻叹了声。 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不算太意外，也有了准备。 他没说，这种情况已经是他预料到的最好的情况了。又过一日，秦冉终于拟完了所有的策划跟合同，他看了一遍，确认没有问题，才打印出来，用订书机订好，才下楼。楼下，成木、成火、成金、成水都在，只缺了一个秦冉从未见过的程土。 秦小姐。 看到秦冉，程水等人立马站起来。这四个人也奇特，尤其是程火跟程水，明明被架空了，这会儿却半点也不急，每天该吃吃，该睡睡。 秦小姐，是要去云锦小区吗？ 程木一看到秦冉穿好了外套，就知道他要去哪里。 等我下去换件衣服。 秦冉就坐在程俊身边等程木上来。程木刚下去没多久，大厅门外的门铃就响了。 谁呀？现在过来。 程水一边说着一边去开门。自从程俊的事情发生后，京城看笑话的居多，程水想不到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过来。他刚打开门，就看到了站在门外的程温如。程温如一身气势依旧强，穿着一身素衣，看得出来他最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整个人消瘦了很多。 大小姐。 程水惊讶地看向程温如。程温如看到他也微愣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 哦，没事情就回来了。 程水说得模棱两可，他侧身让程温如进来，并同程俊说话。 老大，大小姐来了。 我今天不是来找她的。 程温如瞥了程俊一眼，似乎不太想理会他，而是看向秦冉，按了按眉心。 冉冉，我刚刚才听人说起秦家的事。 程老爷子刚逝世，最近程家很乱。秦冉确实没有想到程温如还注意到他的事情。竟然都传到你这儿来了。秦冉低头慢条斯理地将扣子扣好，风轻云淡地开口。看来等着看笑话的人还真不少啊。 秦家那边 缺的不仅仅是自己。 程温如思忖了半晌，他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总是格外敏锐。 我会放出消息来。 不用了，陈姐姐。秦冉伸手举了举手中的文件，容色也温了不少。你先处理程家的问题，秦家那边有我。他刚说完，程木就换好衣服跟鞋子上来了，他拿了车钥匙。秦冉同程木一起离开，想了想又侧身看向程俊。 你陪程姐姐好好聊聊。 闻言刚想要起身的程俊顿了一下，他抬眸眉眼清俊地看向程温如，好半晌开口道， 有什么事去老程书房说。 这边程木安稳地把车开到秦氏总部。今天星期六，秦林昨天就去 M 州了，秦汉秋最近手边的案子有问题，所以即便是星期六也照常去总部上班。秦冉到的时候，秦管家正在跟人打电话。 李总，这个合资案。 他坐在办公桌边拉合资呢，这些合资人都是以前说好的。 哎呀，抱歉啊，秦管家，我们公司资金最近实在周转不开。 电话那头的李总抱歉地开口，秦管家挂断电话，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三次被婉拒了。他心知哪里是周转不开啊，不过是看情势最近形势变了。不过商人就是这样重利。秦汉秋的这个引擎开发危机太大。 您怎么来了？ 匆忙中看到秦冉，秦管家一愣，他放下电话。 哦，您先坐，我去找二爷。 秦冉还没有说不用，外面一个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走过来，他急忙开口。 秦管家，工程部一组的人离开我们的团队了。 秦管家一愣，他脚步顿了一下，点点头，眸色暗了暗，没说什么。这件事最近就有风声，他不算太意外。他抬脚刚要出门找秦汉秋，背后秦冉叫住了他。秦管家，人该走的都走了吧。秦管家回头，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秦冉轻笑一声，他低低喃着，我也想知道四维引擎做出来会有怎样的效果呢。他看向秦管家，把文件递给他。两年了，他都没有再继续那引擎的研究，今天他就重新捡起来试试，跟智能管家同时代的四维虚拟引擎会掀起怎样的波浪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